敲打我 窗。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这几天北京的气温使人们有了夏日初体验，但目前北京仍处春季，气温起伏多变是这个时节的特点之一，天气变化注意增减衣物。经典九六九，亚威带你听资讯。近日北京市住建委对外公布，截至目前已累计入市73个项目，6.63万套，启动选房项目60个，销售5.83万套。2017年一季度北京市已有10个项目10,000套自住房房源入市，另外未来5年将完成25万套自住房供地。北京市卫生计生委相关负责人表示，根据规划，未来市卫生计生委将在全市统一建设专科医联体，专科医联体可作为区域性医联体的补充，发挥优质资源的辐射效应，把现有专科资源统筹起来，方便上下级医院开展专业深入的协同诊治。13.5期间，北京市将试点开展全民意外伤害保险，提升北京市民意外伤害保障水平，用保险推动民生福祉提升。 是你 将已经踏上旧世纪归途。人生难得在此寻觅相知的伴侣，生命中就难舍蓝蓝的白云天。轰隆隆的雷雨声在我的窗前，怎么也难忘记你离去的转变。孤单单的身影和寂寥的心情，永远无缘的是我的双眼，双眼。 听到的是罗大佑《恋曲1990》，看到有人在网上这么说。周杰伦是天马行空的天真，五月天是活力无限的荷尔蒙，陈奕迅是百般滋味的成长，李宗盛是回味无穷的领悟，而罗大佑独立于男人成长的某个具体的阶段，只和知识分子宏大的视野有关。男人可以人生的任何阶段关注时代和人类的共性，也可以幸福的一辈子不理这些。鲍勃迪伦曾经唱到过，要走过多少路才能真正成为男人呢？这里是99都市夜归人，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蔡健雅《男人》。 告诉我、哦、告诉我，你别想再闪躲，昨晚你到底做了什么。他的唇、哦、他的吻抵挡你的体温，你闯的祸逃不过你的眼神。为什么男人总是爱爱得不绝对，就因为男人若不坏，女人就不爱。哦，男人的心态像个无边缘的大海，该从哪个角度依赖。离开你又太可惜，我找不出原因，你就是拥有一种美丽，抱紧我当我难过，你转了个话题，你的花言巧语有时太神奇。为什么男人总是爱爱得不绝对，就因为男人若不坏，女人就不爱。哦，男人的心态像个无边缘的大海，该从哪个角度依赖。

魂我笑也不会眨也不死一个人晃晃又红红相爱的国度里没有人居住 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

年前断了，任时间揭开沉默多年的伤痕，我站在失去承诺的星空下，数不尽灿烂星光刺痛黑夜。你忍着泪说从没爱过我，这是多么牵强的借口。如果你像过去一样的我，你该知道这有多痛。心里在一瞬间老了，爱情在一夜间散了，我站在孤单星空下，不敢看回一点点星光。我们在一年间断了，任时间揭开沉默多年的伤痕，我站在失去承诺的星空下，数不尽灿烂星光刺痛黑夜。 想起来去年夏天的时候去买人字拖，老板一直吹嘘人字拖很牢固，让我用力扯，我很愉快地试了一下，确实扯不断。老板得意地拿过我手中的人字拖说，那小伙子你不用力怎么行呢，我扯给你看，要这样。于是啪的一声，人字拖断了。我记得当时风很大，吹乱了老板凌乱的头发，他说生活很困难的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亚威。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好，但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糟。我觉得人的脆弱和坚强都会超乎自己的想象，有时我可能脆弱的一句话就会泪流满面，有时候也会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。 爬上来，朝着我的姑娘说。